跟班不耐烦地说，我只是传话的，去不去你们自便，只是他眉毛动了动，威胁意味不言自明。那人托呀气得指着他骂，仗着阿尔斯楞少爷，你们除了作威作福还会什么？在他面前被抽鞭子就像小马驹一样还在笑，你们要不要脸？跟班被触动痛处，狠狠地说，话已经带到，不去的话冒犯贵族是什么结果你们很清楚。那人托呀一口咬死，我不去。跟班不怒反喜，好，你说的，等着鞭刑吧。那人托呀冷静地说，我和腾克斯少爷约好了，所以不能去见阿尔斯楞少爷。对方脸色一变，腾克斯，你说谎。那人托呀毫不退让，不信可以问问腾克斯少爷。又是腾克斯，腾克斯！随着怒气冲冲的声音，阿尔斯楞一把掀开帷幕走进来，一双眼睛都是火焰，嘴里喷着酒气，看着纳仁托亚的目光里都是赤裸的欲望与疯狂。他一把抓住纳仁托亚纤细的脖子，纳仁托亚倔强地看着他，你怕唐克斯少爷？阿尔斯楞仿佛听到天大的笑话，手指狠狠地掐住少女柔软的肉体，怕？我怕那个傻子纳仁托亚，你该不会被那个傻子传染了傻病吧？痛楚让纳仁托亚脑子里更加清醒，你不怕他？为什么？你赢不了腾克斯少爷，就我看到的来说，阿尔斯楞少爷，你的确没有赢过腾克斯少爷一次。这番话让阿尔斯楞脸色发青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纳仁托亚，骑马射箭哪怕是伯克，他哪一点能赢我？我那么喜欢你，你却说出这么伤我心的话。那人托亚也豁出去了，你不是喜欢我，你只是喜欢一些看得到的能欺负的女人而已。那人托亚觉得今天难免一死，只是害了额吉，与其悲悲戚戚跪在他脚边被侮辱而死，倒不如骂个痛快。突然阿尔斯楞松开手指，好，我让你亲眼看看他是怎么败在我脚下，到时候我再来征服你。他怒气冲冲地离开。额吉急忙对女儿说，那人托亚，快去把腾克斯少爷喊出去躲躲，暂时别告诉他今晚的事。那人托亚赶紧跑到腾克斯帐篷外喊道，腾克斯少爷能出来一下吗？腾克斯从里头走出来，双眼通红。乌拉木手按刀柄站在帐篷外，他身体笔直，沉默肃然。与他们这群士兵仅仅距离十几步处，另一些士兵已经在大声喧哗，吃肉的吃肉，唱歌的唱歌，还有不少在调戏妇女，被骂得哈哈大笑。乌拉木并不羡慕，用男人的话说，这就是杂鱼和精锐的区别。麻雀看到老鹰成天翱翔于天际，当然难以理解，多累啊，不如落在地上有吃的就吃一点。可是一只老鹰，几十只麻雀也无法抵挡，老鹰就是老鹰，飞翔就是它力量的源泉，探马赤军就是鹰组成的队伍。乌拉木原本跟随统领正在抵御明军北侵，没想到一下子和其他十几个同僚被抽调到后方，上方给予他们一个特殊命令，去保护一位大人。抵达目的地后，领队才告诉他们，要保护的是海军提督博日特大人。说起护卫，其实更多的是限制，他们要遵守这样三条准则。第一条，禁止提督大人、提督夫人出帐篷。第二条，禁止没获得大汗、太师或大元帅手谕的外人进入帐篷。第三条，事急从权。第一条的意思很清楚，就是软禁提督夫妇。第二条表明，

醒你， 模仿人类的提醒。 Nine, seven, five, seven, and go to the next one.